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复制考试的那天，新建是在家里等的，因为对方怎么都不肯让他去送，搞到最后他就跟个高考家属一样，不断地坐在沙发上换电视节目，直到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才打电话订了些饭菜。复制到家之后先冲去洗了个澡，出来看见一桌的东西，杨梅笑了笑，新建招呼他先吃，但是没着急问他考得怎么样，最后是复制自己主动提了起来，简单地表示考得还可以。对面的新建听完了这句就笑了，后面没有再提过半句关于考试的事，他对复制是有绝对的信心的。复制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就去上班了，王杰马上要退休，所以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堆积到了他身上。之前他因为新建的事情又请了大半个月的长假，一口气补完也够他受的。他到院里的时候，处长据说已经开始长休了，当然这只是对外的一个说法，大部分人都知道具体是有原因的，但是清楚内情的人并不太多，李磊算一个，复制算一个。关于处长的事，李磊还特地跑去办公室找过复制，一推门就开门见山： 处长的事到底真的假的？ 当时复制正在打结案报告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： 什么真的假的？ 有人说处长是被调查了，还是因为新建？ 我一直不在院里，详情我不知道。 你少来这套！ 李烈把复制的键盘往旁边一推： 新建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，这事你会不知道？ 怎么说新建都是涉及其中，内情肯定还是有的。复制推了一下眼镜： 我真的不知道，新建也没跟我说。 李烈盯着复制半天，但后者一脸的平静，最后他扒了扒头发，有点烦躁地坐在沙发上：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啊？ 调查可能也只是走走形式，起不到什么作用。 复制顿了一下： 我相信处长不会有什么事。 有时候这种事情纯粹是用来恶心内部人的，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只是让你心里不舒服，真是需要调查出结果的直接就立案了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但是李磊没这么乐观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要出事儿，而且还不是小事儿。很快的，李磊的这种预感得到了印证，事情爆发的其实没有什么序曲。复制接到电话说庄宇出事的时候愣了一下，这电话是曹峰给他打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很怪，他是一边往医院赶一边通知的新建，结果那边给他的答复是： 你先去医院看看庄一伟的情况，处长出事了。 当时他心里沉了一下： 怎么了？ 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，回头我跟你详细的说，过一会儿如果我这边抽得开身就去医院跟你会合，过不去就给你短信。 好。 简单的留下这么几句话之后，新建除了在晚上给他发了条短信告诉他进了内查组，就再也没有过消息。所谓的内查基本上都是涉及职务犯罪，涉案金额比较重大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子，在最后收尾的时候临时组起来的内查小组，这个小组的人在批捕之前是不允许对外进行联络或者自行退出的。以前复制被安排过，所以很明白新建这么音信全无的原因。第三天的时候，新建给他打了一通电话，是问庄一伟的情况。 他没事吧？ 情况不太乐观，是车祸，人送到医院的时候休克过，现在进了观察病房，钱真一直在医院里陪着。 复制想到那天在医院里看到两个人的情况就忍不住皱眉。新建骂了一句，然后话锋转了一下： 你自己注意点。 你也是。 虽然只是寥寥数语，却能听得出来对方的担心和冷静。傅志听到新建的声音就觉得安心了不少，电话里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笃定，即便有问题，相信他也绝对处理得了。拿着电话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傅志还是问了一句， 处长怎么样了？ 已经确定了，得等我回去看看。 新建之所以说的这么模糊，主要是旁边有人，傅志听出来之后没有继续追问，两个人又叮嘱了彼此两句就收了线。接下来的两天，他又去了两趟医院，庄一伟一直没醒，医生说存在植物人的可能，但是他的脑部活动比一般的植物人要活跃一些，相比较来说醒过来的机会比较大，大概这是撑着前肢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。傅志也是那天在医院里才知道了前肢和庄一伟的关系，即便之前也有过怀疑，却没有轻易下过结论。现在看着钱真守在庄一伟的病房外面，就想到了前段时间的自己和新建，感觉一切恍如隔世。越看心里越不舒服，傅志索性转身绕到院子里，摸出了烟，但是没点，就在手里转着发呆。曹峰跟司徒卓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的是他这个样子。 傅志， 曹峰叫了一声，坐在椅子上的人抬起头。 你叫我？ 这称呼真是稀奇的有点诡异。曹峰摸了下鼻子。 一直叫学长也挺矫情的，本来也直接叫名字好点。 他说的时候若有似无地往司徒那边看了一眼，后者倒是没反应，直接坐到傅志旁边。 新建那小子呢？ 似乎一直没有见着人影，他们来了两次都只看见傅志。 他在内查组。 傅志说完，曹峰皱了下眉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司徒卓抽出烟点上，表情有点烦躁。 事儿怎么全赶一起了？ 曹峰还没等他抽，就伸手把烟拿过来掐了。 你不是说不抽了？ 抽烟的人愣了一下，然后不爽地瞪他一眼。 你就不能装死瞎子？ 不好意思，不具备自动屏蔽的功能。 回去就卸载你。 两个人互相损了几句，傅志就在旁边看着，感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微妙，你永远想不到最后会是什么样的安排，特别是生活里到处都是意外。想到钱真和庄一伟，他眼神又暗了一下。 医生说庄一伟可能会植物人。 他这话说得有点突然，曹峰和司徒卓都怔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学医的反应比较平和，他点点头。 我看过他头部的片子，伤得并不乐观，应该说能捡回条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。 庄一伟的生存意志比一般人要强，不然的话可能都撑不到医院。这话题实在让人不舒服，曹峰站在旁边没出声，抬头看了一眼天，都觉得阴郁的难受。庄一伟到底怎么出的意外没有人知道，那天钱真接到傅志的电话都吓傻了，冲过去医院的时候庄一伟人在手术室，而之所以是傅志通知的他，是因为庄一伟的手机里最后一个拨出的号码是给曹峰的。傅志是在钱真之前到的医院，两个人站在楼道里等手术结束的时候，曹峰对于傅志的疑问只能摇头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电话给我到底是想说什么，在那之前我们根本没联系过。 所以医院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还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来庄一伟到底是谁。听过这个名字纯粹是因为傅志和新建，就因为他不清楚这些，钱真那边才会是傅志通知的。在庄一伟入院的第二天，就确定了他的意外是人为造成的。他所在的刑侦队接手了这个案子，钱真因为要陪在医院，所以没有归队，那边没耽搁，直接就开始着手调查了。庄一伟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曹峰的，在那之前却是打给新建的，所以刑侦队直接找上了傅志。 他连着跟新建打了四通电话。 负责来讯问傅志的警察这么告诉他，后者皱了下眉。 之前我被人攻击过，但是目标是新建，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件事联系的比较频繁， 这件事其实刑侦队的人知道，因为案子也是他们办的。坐在对面的那个叫李坤的警察点点头。 我们知道。 新建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场？ 应该快了，也就是两天。 一般不会超过一周，距离上次他跟新建通话也过了两天了。 那等他回来，立刻让他联系我们吧。 嗯，我知道。